毫无手札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81章。第一年嚟呢度工作嘅时候，阿祥就冇发觉呢个七号馆有啲咩特别嘅地方。佢哋嘅员工宿舍就係住咗喺行宫外边一个单独嘅二层楼嘅院子入边。呢度实行嘅係贴身服务，所以有时遇上咗咩三急去厕所之类呢，亦都唔敢离开得太耐。为咗避免会违规，佢哋只能够趁冇人嘅时候搵附近嘅洗手间速战速决。在第一年，亦就是这个中元节的前后，阿祥记得很清楚，由于这里是位置高，又离市区远，没什么光污染，所以星星月光看得很清楚。那一晚黑是农村俗话讲的无月亮，用现在的话讲起上来就是月云。那一种的无月亮的昏黄昏黄，时隐时现，冇几大的光，反而俾人哋一种阴森的感觉。那一日，阿祥就贴身咁照顾一位嚟倾生意的老细，佢企喺门外边，时不时呢就要入去听候吩咐。嗰啲人就比较玩得，到咗夜晚十二点几都唔见有停。其实呢是有换班人员嘅，但是阿祥呢就想攞啲加班费，所以硬撑咁一直冇休息。约莫到咗十二点半，阿祥有啲急嘅，佢又想去开大，见到里面嘅人玩得高兴，冇乜嘢话用得到自己嘅地方，於是急急脚咁就去咗离佢最近嘅公共洗手间。呢一个地方就位喺七号馆嘅旁边。嗰阵时，七号馆每到夜晚黑都会上锁，阿祥就冇咩好奇心，所以呢亦都冇探究过。佢去完洗手间准备返去岗位嘅时候，忽然之间听到七号馆里面传嚟咗一阵细微嘅声音，好似係水声嘛。阿祥心諗，嘩咁晏啊，点解仲会有水声嘅？唔通有人喺入边浸温泉？唔系啊，呢个七号馆咪一直系入夜就上锁嘅咩？由于呢个系仿古建筑，所以咧门窗都系呢个镂空窗花嘅，透过啲毛玻璃可以隐约咁睇到七号馆里边。佢装咗一下，见到里边黑蒙蒙，连个灯都冇开，门呢亦都系上咗锁，咁亦就系讲。是冇可能有人喺入边浸温泉㗎，但係嗰啲水声一直都冇停喎。呢下子阿祥嘅心就有啲发毛啦，佢就唔打算再多睇，於是佢另转身行返转头，返到自己嘅工作岗位，但係心里边就忍唔住諗起咗七号馆里边嘅奇怪水声，而且有啲事情往往事后諗起上嚟觉得更可怕。所以阿祥佢越諗越觉得个身喺度飙冷汗，佢諗到咗一个唔妥嘅地方。行宫喺夜晚黑里面都係非常之通亮嘅。当时阿祥就企喺呢个七号馆嘅外边。外边嘅灯火通明，而嗰个雕花镂空嘅门入边就係毛玻璃。按道理嚟讲，即使七号馆里面冇开灯，咁喺呢种情况底下，外边嘅灯光亦都可以透过毛玻璃嘅光线透入去七号馆嘅。阿祥当时唔应该係乜都睇唔到㗎吧。但係事实佢当时就只係睇到黑蒙蒙嘅一嚿。阿祥諗到咗一个恐怖嘅可能性，咁就係当时是有一嚿黑色的嘢贴在个门上边，而自己睇到的不是温泉馆里面的黑暗，而是贴在门上边的那个嘢。阿祥佢在白日里面亦都经常咁进出期间，自然知道 那个毛玻璃里面根本上没贴什么东西的。咁当时阻挡住自己嘅，同埋自己只系隔住一块玻璃嘅，唔通真系有啲嘢？嗰阵时阿祥嘅谂到唔知几恐怖，当天晚黑就吓到兜路走。结果冇过咗两日，里边嘅一位顾客突然之间就上吊自杀。呢一位顾客系同埋佢新婚嘅老婆嚟度假嘅。已经喺度住咗三日㗎喇，感情就正直系如胶似漆嘅甜蜜时期，点知到第四朝嘅早上就死咗喺屋入边。后嚟根据调查，原来当晚系发生咗一啲咁嘅鸡毛蒜皮嘅小事，佢哋两公婆就喺度嘈起上嚟。事实上呢亦都唔讲得话点样大吵嘅，只系拗下颈咁嘅啫。按照以往，佢哋两个就系个男嘅将老婆拉过嚟锡下氹下，咁就咩事都冇噶啦。点知嗰晚黑呢、这个人就好反常，对妻子一啲耐心都冇，越嘈就越犀利。咁一嚟个老婆亦都火啦，两个人就嘈到各自去瞓觉。直到第二朝，个老婆一醒嚟，就睇到喺大堂里面吊颈死咗嘅老公。当时就系中元节就冇过两日，按照民间嘅讲法，并非只系中元节呢一日先会有群鬼出巢嘅，而系喺中元节嘅前后，喺黄道上边都系属于阴气汇聚嘅日子，所以中元节前后嘅一段时间都系容易出事撞邪嘅时候。当时阿祥不由得产生嘅联想，但系毕竟呢啲鬼怪边个都冇见过，亦都冇去心谂啦。停咗一阵间，阿祥就突然间讲：，哎呀，仲有一件事啊，讲出嚟你哋唔好惊。佢伸手就向上指咗一指，讲：嗰个人啊，就系喺呢个厅堂嗰度吊死噶啦。沈立一听啊，倒抽一口凉气，怪叫咁讲：，哇，你阿爷啊，我哋要使咁多钱嚟呢度啊，听鬼故，你个衰仔冇困我哋啊嘛，吓、啊、你再乱讲嘅话，我哋啊即刻打电话去投诉你啊！阿祥一听，麻喇声挥手讲：，哎呀，千真万确嘅，我讲咗啦，如果唔系因为呢个窦老细吓、啊、人唔错，我唔会同你哋讲呢啲嘢嘅。我同你哋讲呢啲嘢呢，自己一啲好处都冇㗎，係咪？沈立一諗咁亦都係，佢有啲发毛，咁佢睇住我讲：喂，咁不如我哋听日就返去啦，唉，悭返啲钱都好嘅。我同顾大美女对视一眼，顾大美女嘅唇角嘅露出咗一丝嘅苦笑，同我讲：唉，睇嚟我哋啲运气仲唔係一般咁差喎。我讲：唉，讲运气差嘅应该系我啦，呢个地方系我揀嘅。唉，话到底我就孭住一个背子，就好似嗰个柯南咁啊，行到边就边度有命案发生。自从诅咒开始发威之后，等我破产，我嘅人生几乎真系未好过过嘅，行到边度都危机四伏。呢一次思仙嘅事，最痛苦嘅莫过于豆腐。我放低一切想帮下自己嘅兄弟渡过呢一个坎，仲拉嚟埋蒋兴国佢哋两个人陪，谋划到滴水不漏嘅，点知道仲系撞到井。豆腐显然亦都上到咗呢度上边，佢睇一睇我，佢又讲：唉，老陈，呢、这个故事又话俾我哋听，运气差嘅人呢，以后仲系乖乖地留喺屋企算啦。我苦笑拧一拧头讲：唉，呢次我真係冇了解清楚。阿祥，多谢你啊。呢个地方又系中原，又系吊死人，知道真相嘅人真係玩唔落去呢。于是我决定听日一早返去算啦。家下顾文敏就转移话题，佢问阿祥：吓、啊、我睇你之前嘅神色系唔啱，系咪出咗啲咩事呢？阿祥一听神色就更加古怪，佢又停咗一阵间先讲：呢、这个地方今年系第三年啦， 第一年中元节嗰个客人就系喺呢个厅堂嗰度吊颈死，喺旧年中元节嘅前一日又系一个人，亦都系自杀嘅。 豆腐倒抽一口凉气讲：哇，唔会又系吊颈系嘛？ 阿祥啊，拧一拧头讲：唔系，我哋呢个行宫呢就喺一个山上边，两边都系悬崖。嗰位客人留咗封遗书，睇嚟好似系有啲咩抑郁病咁嘅，跟住就跳崖自杀死咗啦。 停咗一停，佢又继续讲： 头先呢，我哋经理讲有一个客人个精神病复发啦，攞咗把刀周围斩人，已经死咗两个服务员啦。呢件事如果传咗出去，边个仲敢嚟啊？佢叫我呢就安抚你哋，叫你哋今晚黑就唔好出外。唉，諗住就将呢一件事隐瞒落去。 我冷冷咁讲：哇，咁大件事都瞒得住？阿祥苦笑讲： 死嘅呢系员工，唔系顾客，咁啊俾人哋屋企里面赔啲钱就可以了事㗎啦。呢个行宫嘅盈利系好高嘅，呢啲钱唔算得乜啦。关键呢系怕你哋知道，以后就会走漏风声，影响呢度嘅名声啊。 大家而家就面面相觑，最后顾文敏就讲： 咁而家嗰个精神病人系点嘅呢？ 阿祥就讲： 佢俾保安打晕咗，系一个富商嚟嘅。佢屋企亦都唔想话声张，主张赔钱了事。而家佢就被绑咗喺个床上边，佢哋啊准备漏夜离开。 话音都未讲完，佢腰间嘅嗰一部对讲机又着咗下。阿祥啊讲咗一句对唔住，跟住打开咗蓝牙啦。我哋听唔见耳机里面讲乜嘢，不过阿祥个面色突然之间变晒白，声音好激动咁讲： 乜嘢？咁点办啊？好，我知道啦。 跟住佢收咗线，眼睛直不甩咁睇住我哋讲： 哎呀，山下边塌方，道路堵住咗啊！那个病人呢喺个车里边逃咗出嚟，雨大呢淋心，搵唔到添啊！而家 顾文敏心吸咗一啖气讲。 话俾你哋嘅经理听，一定要加强保安。根据你描述嘅病人情况嚟睇，佢好可能系有杀人嘅倾向。依度咁大嘅雨，只有三种可能：一，佢就系向山下边走，但系而家条路都断咗，直接就喺暴风嘅黑暗当中嘅山入边，跌死嘅几率亦都会好大嘅。第二呢，佢就系喺个林子里边游荡。但系而家天黑嘅雨大，而且山体滑坡，系唔适宜出去揾人嘅。第三，佢就可能会翻嚟。 沈立一听吓到嗰一块肥面上边全部都飙晒汗，佢伸手就抹咗抹，睇住顾大美女讲：喂，梅子啊，你呢个分析啊真系太过精辟啦！你系做咩噶？顾文敏啊冇理沈立。佢又同阿祥讲： 即刻将我嘅话传达出去，我系警察。 阿祥差啲啊咬亲自己条脷啊，神色嘅不知所措咁讲： 警察，咁唔得，领导叫我将呢件事瞒低噶，你咁一讲，咁我饭碗都冇埋啦。 我讲：你系想要饭碗定系想要命啊？阿祥哭丧块面咁讲： 哎呀，呢碗饭就系我条命，我一家老细都指意我养噶。 豆腐啊，拍一拍阿祥个膊头讲：你咧，如果真系为咗呢件事冇咗个饭碗嘅话，你就嚟我呢度啊！我开铺头嘅，工资都唔低，店里边啊啱啱好缺人用啊。我心谂啊，奇怪啦，我哋间铺三个大男人，乜嘢事都做晒啦，仲点缺人啊？不过难得豆腐精神起上嚟，我啊冇打断佢嘅话。阿祥对阿豆腐啊好有好感，听佢咁一讲，眼珠就碌咗几下，跟住就岌头开始通话啦。冇几耐，阿祥苦笑咁讲：， 唉，我俾老细炒鱿鱼啦，豆老板。你啊，真系讲话要算数至得啊！ 我讲，放心啦，绝对算数。不过丑话讲喺先前啊， 你以为做得唔好嘅话，我一样炒你嘅。你哋嘅上头话咩话？阿祥话： 经理而家带紧人过嚟，睇嚟咧，佢可能系冲住顾警官而嚟嘅。